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该霸王薛蟠住进荣国府，他很快就和贾家的宗室子侄亲戚混熟了，老贾家的后代啊，也是鱼目混珠，有好多是不学好的纨绔子弟，这些人都成了薛霸的朋友，整天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连贾府的贾珍贾蓉都围着他转。过去呢，老贾家这些人呢、啊、胆小，不敢明目张胆干坏事，现在有了薛蟠勾引，胆子越来越大，那帮人呢、啊、比原先还坏十倍，嚯，一时把宁荣二府弄得乌烟瘴气。那位民工问了，荣府的掌权人贾政怎么不管呢？这位贾老爷饱读诗书，为人正直，为官谨言慎行，待母最孝，训子有方，治家最严，为什么不管那些败类和薛蟠呢？因为贾家一百来年为官，宗室子侄太多，顾不过来。不，那么句话嘛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更主要家族里有家规呀、啊，有掌门的管，宁府是掌门，宁府掌门是贾政的大哥贾敬，贾敬呢去炼丹修道去，他连官啊都不要了，让给他儿子贾珍。你别看贾珍是贾政的侄子，辈分小啊，萝卜不计长在梗上，他是掌门长孙，是族长，岁数也不小了。他的儿子贾蓉也娶妻纳妾了，官职呢比贾政还大，他是当朝一品，贾政是四品，族里的宗亲大事小情啊都归他管，可他就不干正事啊，整天吃喝玩乐，把宁国府闹得乱七八糟，没人敢管。贾政治家再严，你是荣国府人，不能管宁国府事，这是两支啊。第二呢，贾政公务太忙，有点功夫管教他的两个儿子宝玉宝环，再闲暇呢就是看书下棋以文会友，活得还挺潇洒。还有一层关系呢，那就是薛蟠住的梨香院和他这相隔两层院子，另外开门，不在贾政的眼皮底下，有事都瞒着他，他看不见。薛蟠在外边干坏事，他的母亲薛姨妈知道，知道儿子不学好，生怕呀办什么坏事连累了荣国府， 开始呢连哄带劝，后来连吵带吓唬，还能听点儿。逐渐呢，薛蟠什么也听不下去，经常不回家，闹得薛母和宝钗暗暗着急。岁月如梭，转眼过了一年，又到了初冬季节。这一天，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、迎春、惜春、探春等人正在院子里玩，突然来个小丫鬟，她是王熙凤啊那边的，当心闻和大家讲：“哎，我们二少奶奶呢，来了个穷老太太，嚯，穿的呀粗布旧衣，还带了个挺脏的小孩，土了吧唧的，从乡下来的，听说是我们当家的二少奶奶亲戚。哎，谁不知道二少奶奶是金陵老王家的千金关姑小姐，你们说怎么有这么个亲戚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，啊你们知道吗？”这些女孩们七嘴八舌：“是啊是啊，你打听打听，快去快去。”那么荣国府老贾家王熙凤屋里来了个穷老太太是谁呀、啊、是贾府的什么亲戚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个穷老太太姓刘，因为岁数大了都叫她刘姥姥。她和贾府有什么关系呢？说来话长了。想当年王夫人，也就是王熙凤的姑妈，还没出阁的时候啊，随她父亲在京城任上。在他们府里常来常往有一位官员，这人姓王，官居守备，精明强干，对王老爷又忠心耿耿，很讨王夫人的父亲喜欢，后来就高攀与王老爷连了宗，认成本家侄子。那个时候呢，王熙凤还在金陵老家，他不知道，王夫人知道啊，这个人经常来，和自己还挺熟。过了些年，王守备没了，留下个儿子叫王成，就搬到城外乡下住去了。几年以后，王成也没了，留下个儿子狗儿，家境衰落，日子眼看就过不下去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一起犯愁，眼看秋尽冬来，一天比一天冷了，连过冬的衣服都买不上，想找个亲友秋帮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老王家这门官亲。狗儿的岳母刘姥姥说：“当初你们家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，20年前他们看中你们才连宗，如今呢，你们受穷了，怕高攀不上，不肯走动，就更疏远了。那年我和女儿去过一趟，哎呦，他们家二小姐可是个显快人，会待人，不摆架子。如今这王家二小姐是荣国府贾家二老爷的夫人，嗯，上了点年纪啊，她越发惜老怜贫，吃斋念佛，舍米舍钱，行善事，你们应该啊走动走动，倘若他念起旧情，也许就结计结计，人家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呢。”狗儿媳妇也说：“哎，娘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咱们这副穷样，侯门深似海，那门上的家人也不能让咱们进去啊，怎么能进这个门，能见着王家的二姑娘呢？”说到这儿，狗儿忽然想起件事儿，对刘姥姥说：“哎，那就烦你老去趟贾府，到门上先找王夫人陪房周瑞。什么叫陪房呢？就是随小姐陪嫁的仆人。前几年我们老爷子在世的时候，那周瑞还求过我们老爷子跟我共过事，给他帮了大忙呢，我们有交情，见了他就好办了。”刘姥姥想了想，看来还得我去，你个男人，哼， 这副穷样，连件整齐衣服都没有。哎，你媳妇年轻，不好抛头露面，还是我舍出这张老脸去碰碰吧。若有些好处呢，哎，大家都有意。就是没有弄来钱，我也到侯门公府啊见见世面，也不枉我这辈子。好，碰碰运气。当晚计已定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光大亮，刘姥姥就起来梳洗干净，带上外孙子榜儿。榜儿今年6岁，一听说带他进城，哎呀，乐坏了。就这样，祖孙二人从德胜门进了城，找到了宁荣街。等他来到荣国府门口，抬头这么一瞧啊，哎呦，他真就胆怯不敢过去了。他没见过呀，一看门前有上下马石、拴马装爵、倒栽的龙爪槐，车水马龙，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门口的懒凳上坐着家人，这些家人呢、衣帽整齐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在那谈天说地。刘姥姥看了半天，心里都有点后悔了。哎呦，这哪是我待的地方啊，有心回去吧。嗨，回家怎么办？日子过不上溜，没钱呢。行了，喝出我这老脸呢，我就啊碰一碰吧。他拢了拢鬓边的头发，打了打衣服，一点一点的蹭到角门前，上前先请了个安，满脸带笑。太爷们呐，你们纳福呢？家人闻听斜眼看了看，一看是个老太太。哪来的？我是从乡下来的。干什么？我找二太太的陪房周瑞媳妇。哪位老爷进去把他请出来，我找他有事。那些人听了并不理睬，半天才吭哧出来。你就进去，你在那墙角下等着，一会儿他们家会有人出来的。刘姥姥刚退几步，其中有一个上年纪的家人说，你别耍他了，那么大岁老太太，你别让他干等了。回头冲着刘姥姥说，老太太，周瑞啊到南省去了，他媳妇在家，你要找就绕到后面那条街，到后门一问就知道了。谢谢谢谢。刘姥姥赶紧拉着榜儿往后街绕，来到荣府的后门，一看门前有几份做买卖的，卖梨的、卖桃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吹糖人的、捏面人的，有20-30个小孩子在那闹闹哄哄买东西，在那玩的。刘姥姥便凑过去拉住个小孩，小哥呀，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吗？那小孩看了，哪个周大娘啊？这里有好几个周大娘呢，不知她是干什么的。是二太太陪房周瑞媳妇。啊，那你跟我来吧。于是他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，到了一处院子的墙外，往前一指说，这就是他们家。又冲里边喊了一嗓子，周大娘来且喽，有个老奶奶找你，我给你带来了。周瑞媳妇在屋里听见了，赶紧迎了出来，哟，是哪位呀？刘姥姥急忙迎过去，是我，你好啊，周大嫂子。周瑞家里看了看，看了半天才想起来，哟，你是刘姥姥吧？是我是我，你好啊，好几年没见面了，我都忘了，快屋里坐。哎呀，你老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哪能想起我来呢？说着跟着周瑞媳妇来到了屋里，忙叫小丫鬟给倒上茶。刘姥姥啊， 这个孩子是你啊外孙子狗儿的儿子，哟，长这么大了。刘姥姥，你是路过呀还是特意来的呢？哎，家里呀太难了，我是特意来瞧瞧嫂子，也想给姑太太请安。嫂子你能领我们见见更好，若不能呢就借嫂子给带个好也行啊。周瑞媳妇一听便知道他的来意，哦，这是穷了，来求帮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丈夫周瑞为了征买田地，多亏狗儿和他父亲帮忙，这回人家找来了不能不理呀。另外他也显示显示自己体面，在王夫人跟前得脸吃香，能说上话。姥姥你放心吧，大老远地来了，哪能不让见着真佛就走呢？论理呢，人来且到，往里回话不是我的事儿。我们这里啊是各管一摊儿，男人们在外边专管收春秋两季的租子，闲着时候陪着各位小爷外出，我们妇道人家只管跟太太奶奶出门的事儿。可你老原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投奔我来了，我就破个例给你通报一声。可又一样啊，如今我们二太太可不管家了，管家的事交给了连二少奶奶。你知道连二少奶奶是谁吗？就是大舅爷家那位千金，小名叫凤哥，学名叫王熙凤，如今是贾琏二少爷的夫人了。刘姥姥这么大岁数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记忆力还好，听完这番话哦了一声，哦，果然是他呀，我早就说他有出息，是贵人嘛，看样子今儿个我还真得见见他。那是自然了，太太为了省心，能推就推，都是凤姑娘接待。你今儿个宁可不见太太，也得见凤姑娘。阿弥陀佛，全仗嫂子行方便了。嗨，哪的话呢，不过就用我一句话罢了。说着命小丫鬟呢去打听老太太摆饭没有。小丫鬟出去了，这得交代一句，咱们净说奶奶了，这可不是祖母的意思，是下人嘴里啊对年轻女主人的称呼。再说刘姥姥一听说见王熙凤，心里没底了，怎么自己没见过呀，怕人家不周济。哎，周嫂子，这凤姑娘今年不过20岁吧，当这么大的家，管这么多的事儿，哎呀可了不得。能见我吗？刘姥姥你可不知道啊，这位凤姑娘模样好，本事大，现在出落的跟美人似的。要说本事啊，少说得有10000个心眼子，若说口才，10个男人也说不过她。一会儿你见了就知道了，就一见对待下人呢太严了些。就这阵儿，小丫鬟回来了，啊，老太太屋里已经摆完饭了，这会儿啊二少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哎呦，那么赶快走。周瑞媳妇催着刘姥姥领着榜儿往外走，为什么呢？要趁着王熙凤回屋吃饭这么空子，好能说上话，若迟了一步，回事的人多难说上话，饭后再歇个晌觉就越发没时间了。说着一起下了炕，刘姥姥归整归整衣服，又教了榜儿几句话，跟着周瑞媳妇直奔王熙凤的院子来。他们先来到道座厅，叫刘姥姥在这等会儿。他自己进了院，知道凤姐还没回来，就先找到了凤姐的心腹通房大丫头平儿。什么叫通房大丫头呢？就是男主人收为姬妾的叫通房大丫头。 说来啊，就是贾琏的小妾。周瑞媳妇对平儿把刘老的来历说清，又说今儿个他大老远的特来请安，当初太太常会见他，今日也不可不见，所以我就带来了。等会儿少奶奶回来，我再跟他说，我想少奶奶不会怪你。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，怎么能叫他见着少奶奶呀？平儿这个孩子挺好，他给出了个主意，这么办，叫他们进来，先在这儿坐着等着。哎，周瑞媳妇出去把这祖孙两人领进屋，上了正房台阶，小丫鬟打起星星红的粘帘儿，让进堂屋。刘姥姥一进来呀，就闻得呵，一股香气扑鼻，也辨不出什么香味了，就像在云里一样。再看着满屋东西，耀眼争光，只觉得头晕目眩呐，只剩下点头砸嘴儿、送佛号了。哎呦，呦，真好啊！弥陀佛，弥陀佛。又来到东边这间屋里，这个屋啊，是贾琏和凤姐的女儿乔姐儿睡觉的地方。这阵儿平儿就站在炕沿边，刘姥姥一进来，她急忙过来问好：“姥姥你好啊！”“哎，好，好。”她看平儿长得花容月貌，浑身呐、都是绫罗绸缎，头上插金戴银，她以为她是凤姐呢。刚要见礼，周瑞媳妇赶紧给介绍：“姥姥，这是平姑娘。平姑娘，我把刘姥姥可放到你这儿了啊，你可得成全呐。”“哎，周大娘，你放心吧。”“哦。”刘姥这才明白，这是个体面的丫头啊。平儿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，自己和周瑞媳妇儿面对面的坐在炕沿上，小丫头斟上茶来。刘姥姥喝着茶，突然就听着嘎噔嘎噔嘎噔。什么响？东张西望一找，看清楚了，就在堂屋中央柱子上挂着一个大匣子，底下坠了个秤砣般的物件，还不住的来回摆动。其实啊，那是一座钟，那个年头刚兴这玩意儿，一般人家还见不到，挺稀罕的。刘姥姥当然不认得了，她正在想问问是什么，就在这阵儿，小丫鬟慌乱地跑进来：“少奶奶回来了。”周瑞媳妇和平儿急忙迎了出去，回头嘱咐刘姥姥：“别动啊，到时候我们请您。”刘姥姥就在这屋等着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支着耳朵听外边动静。就听外边叽叽嘎嘎有说有笑的，接着有20多个妇人慢慢的进入堂屋，到对面的屋去了。又看2、3个妇女捧着金漆的饭盒，就是装吃食的木头的圆盒子，往那屋里端，等候传唤。那边有人说了一声：“摆饭。”接着里边鸦雀无声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有2个人从那个屋撤下一张桌子，放在这边的炕上。桌上边碗盘罗列，里边啊鱼啊肉啊不少，不过是略动了几样。就在这阵，周瑞媳妇笑嘻嘻的过来了，冲着刘姥姥一点手：“快走。”“哎，到那屋去。”